我忍着痛和你来挥手，不答应你的任何要求，因为对你有爱就不能成为朋友，你要为我幸福着。在张宇的专辑《月亮太阳》里，红极一时的歌曲有《月亮惹的祸》《单恋一枝花》等，而《永远的恋人》却是鲜为人知的。歌词将一个在爱中低姿态、为爱勇敢放手又真心祝福的男人描述得让人心疼不已，而这样直戳人心的歌词正是来自于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张宇和十一郎他们两个是初中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十一郎这个笔名是张宇取的，原因是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所演的肖十一郎。他们在12岁相识，17岁开始正式恋爱，这份在外人看来美好而又浪漫的感情却不像是想象当中那么一帆风顺的。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分分合合很多次，这段漫长而又艰辛的爱情也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在大学毕业之后，张宇听从了十一郎的建议，开始在台北的民歌西餐厅唱歌，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最重要的贵人以及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当年张宇、尤鸿明、袁惟仁和莫凡这四位歌手在同一家餐厅演出，当时的袁惟仁和莫凡已经组成了凡人二重唱，张宇则开始和尤鸿明搭档演出。后来在袁惟仁的帮助之下，张宇和十一郎打开了协力创作20年歌坛传奇的大门。用心良苦、羽翼之下、月亮惹的祸、还有一言难尽等一系列的传唱歌曲，让全世界的华人都认识了张宇，而陪伴他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正是他的爱人十一郎。永远的恋人呢，也是十一郎和张宇共同谱写的一支虐心的神曲。隐约记得这支 MV 是在一个小型舞台上弹着吉他唱着拍的，然后隐约记得观众席上没有半点声音，还有就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听完之后眼泪掉进嘴里，涩涩的。这其实是一支很普通很一般的情歌，但它却像是有着童话般的魅力，令人感动回味。在一季一季的歌唱当中，描绘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这些话只说一次，我真心让你走，那双更温柔的手，将来你要好好的我。既然走到的路，不要再等谁回头，我的祝福， 我的祝福 就这么多。从今后若还能相逢，请安静从身边走过，你只要低头别叫住我，给我个背影就够，我忍着痛和你挥手，说一次，我真心让你走，那双更温柔的手，将来你要好好的我。既然走他的路，不要再等谁回头，我的祝福，从身边走过，你只要低头别叫住我， 就够。我忍着痛和你挥手，不答应你任何要求。

for you， 如果你听见了，快说爱我。 说梦在很高的地方，要一起努力爬，天好大，这条路好滑，我咬着牙往前闯。徐若瑄在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里一首抒情小品，这是由当时还没有出道的周杰伦来创作的。周杰伦和易家扬营造了一种励志的温馨的感觉，让一个妹妹通过对姐姐的倾诉，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旋律简单朴实，歌词却是意味深长的，十分真切。可能是徐若瑄曾经独自在异乡拼搏，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对情绪的把握还是很到位的。其中还有她姐姐哼唱的一小段的和声，为这首歌平添了许多人情味，也让身为独生子女的我们开始羡慕这一份手足之情。其实在音乐上，周杰伦和徐若瑄也曾经有过很多的交集。周杰伦早期写的好歌大部分都是给了徐若瑄，像后来龙卷风、可爱女人也是找到徐若瑄来为他进行的填词。我记得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绯闻呢，也算是乐坛的一段佳话吧。如今两人都已经结婚生子了，终究还是没能在一起。

简爱，任我多繁忙，念及哪一个，只想抱抱你。就像是所需无太多，不可以爱你又爱哪一个，年月消磨，让我始终得你一个。其实我听他的歌并不是很多，但这是唯一我从来没有删除过的。这首歌是当年和张柏芝所主演的《情迷大话王》的主题曲，其实它是黎天王的薪水之作，在拍戏的空档来创作而成，倾听之下就有一种浓浓的诚意在里面。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版是《爱要去哪里》，但是我总觉得不如粤语的这个版本有韵味。整首歌的背景只有吉他和口琴，十分乡村民谣，有西部民歌的味道，仿佛黎明将身体靠近，声音亲切的令人头晕，听到最后你会感觉到心胸开阔，如同被初春的小雨淋过，也被满心的诚意感动着。 若我将石头都丢掉过，那样昂贵，你会看轻我？没有感动人的功课，我没言语，你都识挂住我。屋企有个我，尚欠那一个啊哈。只需你与我在最简单里度过，不可以爱你又爱那一个啊呼呼呼，呼吸到哪里亦这么紧迫的亲我。将花朵蓄起过，你亦能够以坦率对待我。餐台有个我，谁那一个啊呼呼呼，知否这个你令这杯水美丽过。不可以爱你又爱那一个啊呼，这么紧迫的亲我，任我多繁忙，念记那一个啊呼呼呼，只想抱抱你，就这所需没太多。不可以爱你，又爱那一个啊呼呼呼，一想到这里，就这么紧迫的亲我。消磨，让我始终得你一个。 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

己很小心，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值得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 莫音乐继续来推荐给你的这一首歌是徐怀钰和郁可唯的《温习》，你有听过吗？这其实是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里。相对于专辑当中《我是女生》《飞起来》等等大红的歌，这首歌被放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说到徐怀钰，就不得不说到他的星途了，可谓是几经波折。他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大，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全家仅靠母亲在电子工厂打零工过活。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徐怀钰从上高一起就半工半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家中边洗衣服边唱歌，恰好被路过的邻居音乐制作人翁孝良给听到了，于是便被引荐给了演艺圈。然后经过一番包装，20岁的徐怀钰在98年正式出道，同一年连发了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向前冲》，这两张专辑销量都破了百万。我是女生、踏浪、向前冲、水晶等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出道一年就被封为平民天后，并且举行了多场演唱会，也是让 Yuki 尝到了一夜成名的滋味。然后一直到2007年复出发行专辑 Bad Girl， 一改往日的青春形象，大走性感路线，让歌迷开始有点吃不消不买账了。祸不单行，后来又官司缠身、耍大牌等负面新闻爆棚，导致徐怀钰人气一落千丈。如今他再次宣布复出，在成都、北京、上海各开了三场音乐会之后，连续推出两首单曲《我还是那个我》《Oh My》，我忘记了是在今年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和郁可唯再次唱起了《温习》这首经典的情歌，让人唏嘘不已。在他不在的这些年，歌坛风起云涌，新人辈出。无论此番复出是否还能够有收复失地，但是好的音乐是永恒的，他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动就像是那个时代一样令人难以忘怀。 是害怕幸福多到让我牵挂。 许多想那一夜你吻了他，没有你的夜里泪静静流下，我写着爱字句你说的情话，我随着你的呼吸心跳跟着你的心，在你天空忘掉自己，一点一滴浪费记忆，我随着你的呼吸轻轻地抓住寂寞的空气，满天星星你在哪里，

索自己将光阴抱紧，存在不变为谁。 一个朋友阿明和我在微信上聊天，他说大学毕业之后呢，自己在上海挣的刚刚够房租和生活费的工资。这次过年回家，看到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要么结婚生子，要么有稳定的工作。我说，要不你也留在家乡，别回去了，让你父母想办法给你托托关系，谋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阿明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呢，根本就不关心我，再说什么都没关系。我分明听出阿明言语之间对父母的不满，说或许他们比你还急，只是无能为力罢了。他嗯了一声说，我也没见我爸妈，怎么着急呀。此刻我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青春年少懵懂无知的年纪里，我们总以为父母是万能的，自己做不到的事他们都能做，做不到就是不够爱我们。等慢慢的经历了一些世事的磨砺，才知道他们不是不爱，有时候是他们爱的低沉，我们根本不知道。记得我刚毕业那一年，从省城回来开始找工作，那个时候早就已经不再包分配了，又没有现在成熟的逢近必考的机制，更多的人都是使出浑身的解数托人找关系进入一个和专业相关的单位。父母商量了几个晚上，决定去一位亲戚的亲戚那儿试试看。那位亲戚是某单位的一把手，也是他们认识的一个最大的官了。那天父亲带着我买了一袋水果，就贸然登门了。亲戚对我们的到来还不算意外，想来是这种事情经历的多了吧。他给我们倒了茶，自己就在书桌前练起了字。父亲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带着一脸的讨好和亲戚说话，那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表情。然而亲戚并没有说工作的事，而是说起了书法。可怜我老爸对书法略知皮毛，竟然滔滔不绝说了很多，我一句也没记住，只是盼着赶紧走，那种感觉实在让人难受。可是我爸太期待有个结果了，他明明看出人家的不耐烦，却装作是看不出，在那儿扯东扯西。还是那位亲戚的爱人出来解了围，对我们说，中午在家吃饭吧，我去炒几个菜。父亲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赶紧带着我告辞出来。来到外面，我和父亲赌气说，下次您再求人别带着我了，真难受。 父亲没说话，好像是在思考。后来我进了一家国企上班，我一直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单位。一次我跟母亲抱怨起这事儿，她告诉我，父亲给我找工作那些日子，天天晚上睡不好，和妈妈商量去找谁。他虽然也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可是并没有什么权利，安排工作这样的大事儿，只好拉下脸来去求别人。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点心疼父亲，一辈子耿直，却为了我一次次的低头求人，不知道他内心承受多大的煎熬，而我还一直在埋怨他。很多时候，父母的爱如清风明月，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察觉。那些爱我们的人呐，他们都是这样，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爱着我们。 别送我说再见吧，故乡已在身后啊，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就当我是那云朵，请别送我。

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嗯嗯，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还好这个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嗯，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